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林二三骂了一声，把游戏机倒扣在桌面上，暴毙看向零六幺。 你的新宿主下他电影做什么？ 还有他所有的资料。 要这些做什么？ 加深了解，方便执行任务。 林二三雪白的眉毛夹得紧紧的，似有不满。 我提醒你，不要跟宿主走太近，人心有多脏你不是没见识过。不想再被格式化一次，就乖乖听话，不要触犯主神定下的规则。 零六幺知道林二三是好意。在带第八个宿主时，零六幺曾被自己的宿主举报过一次，受到的惩罚是格式化。被强行格式化后，零六幺忘记了很多事情，就连被举报的理由也是全然不记得。数据库更是只保留了一些关于过去执行过的任务的基础数据。这并没有对零六幺影响太多，他依然是年度优秀员工，勤奋程度和工作效率较其他系统望尘莫及。只是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为什么要这么勤奋了，他好像是赶着去赴一场约，找一个人。但那人姓甚名谁，要去哪里找，这些信息都已经变成了破碎的数据垃圾。 这是你第十五次提醒我了。 不想被销毁，就好好做你的任务。十六次，给你凑个吉利数，不用谢。 电影下载好没有？ 下好了，去邮箱查收。 这么快？ 零二三敲敲额头，沉默片刻。 以前我下载过，数据库里还有存档。 嗯？ 是和池小池同一个世界线的人，是他的脑残粉。 零二三的话音里透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。 把池小池出演的所有主角配角的电影都下了个遍，一辈子就指着他活了，没出息。 零六幺迷作他想，从怀里取出一盘卡带丢给了零二三。 赤豆精灵1983年出的，谢谢你帮忙。 零二三如获至宝，拿袖口擦擦卡带，还拼命地纳住嘴角笑意，好让自己看起来不要太开心。 算你有良心。 再帮我个忙。 有了礼物，零二三心情总算愉快了点。 什么？ 等零六幺说出自己的要求，零二三额头的青筋都站了出来。 你知不知道这有多麻烦？ 零六幺微微一弓腰，表示请求。看在卡带的面子上，零二三胡乱摆了摆手。 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接收不成问题。但这个太难定位，今天肯定是给不了你的。 过两天也可以。 零二三将数据线从自己脑中拔出，重新拿起游戏机。 好了，无事退朝吧。 得令。 走到门口，零六幺站住脚步，回过头来问。 对了，零二三，总库里有老鼠药吗？我就随便问问。 池小池睡了一夜，而系统看了一夜电影。在催眠卡作用消失后，池小池准时醒来。系统看了看时间， 才五点，天还没亮，你再睡会儿。 池小池从床上起身，留杨白华一个人在床上，走到客厅琴凳上坐下来。 哎呀，醒了就睡不着了。 有了这架钢琴，本就不大的客厅面积顿显逼仄。池小池抚着钢琴盖出神，不知在想什么。系统主动跟他搭话：“ 总库里没有老鼠药。” 池小池掀开琴盖：“ 嗯，你还记得？我开个玩笑而已啊。” 他无声地抚摸着黑白琴键，感受着体内留存的创作冲动和源源不绝的灵感。那是属于成员的独一无二的珍宝，被杨白华赤夺殆尽，还轻描淡写的嫌太累赘。 一口老鼠药下去，一了百了，便宜他了。成员经历的，他不亲自经历一遍，岂不是太不公平？ 杨白华醒来时，本想拉着成员温存一会儿，但他起得有点晚，没时间在耳鬓厮磨，只得匆匆抱了抱成员，提着电脑出了门。临出门前，他拿走了新车的钥匙。 我中午要去见甲方，不用来给我送饭了，晚上我带菜回来，给你们爱吃的卤鸡肝。哎，对了，别忘了吃早饭。 杨白华的好处是真的温柔，从来不对成员发怒。成员抑郁症的那几年，他也依旧好脾气地惯宠着成员，对他极度耐心，好像没有什么能叫他真正愤怒。说白了，只要成员的利益不和他家人的利益发生冲突，他就能一直这样温柔下去。杨白华前脚出门，池小池后脚跟着也出了门。他提前查好路线，上了去城建公司的公交。成员的确晕公交，一路的颠簸让他很是难受，抱着栏杆连话都说不出来。车刚一到站，他就冲下车来，扶着最近的一个垃圾桶干呕不止，吐得小脸刷白刷白。系统本想替他调节一下，突然想到什么，只帮他降低了心率，用以缓解身体内部的不适感。池小池好不容易直起腰来，擦去眼角泪水，拿出手机，面对着占据了一整座办公楼的城市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他眼圈通红，小脸煞白地笑道：“ 是我，你有空下来一趟呗。” 十分钟后，一个穿淡灰色毛呢西装大衣的男人出现在公司楼下。弟弟成员缩在一件短款羽绒服里，鼻尖和露在外头的一截脖子透白透粉，眼周泛红，看起来被冻得不轻。程建皱眉，略烦躁地伸手扯松了系在颈间的羊毛围巾，很快带着男士淡香水的温暖包拢上了成员。成员却不安分地抻了抻脖子：“ 糟， 敢摘就揍你。” 成员两腿一哆嗦，老实了。程建是真会揍人的，在七岁八岁狗都嫌的年纪，成员比其他小孩秀气得多，究其原因是小时候一不听话就被哥哥抄着各种工具进行暴力教育，给训得又乖又软。强势的父兄，软弱的母亲，也难怪成员会在遇见温柔的杨白华后一头沉溺进去，任谁拉也不回头。程建不由分说地扯住成员的手，满握的冰凉让他脸色更不好看。他交替地扯下手套丢进成员怀里，嘲讽道：“ 他都穷到这份上了，手套都买不起啊。” 成员把围巾往下掖了掖，露出嘴来：“ 是我不爱戴。” 这倒是真的，成员不爱戴围巾手套，尤其是围巾，围一会儿就要发燥。成员还想说什么，可和程建一对视秒怂。“ 说啊，继续说。”“我说他一句你能顶十句，你也就这点出息啊，捡个石头都能当宝贝。” 扮演成员的池小池忙里偷闲地对系统说：“ 我怀疑他刚才是想说粪球来着。” 系统觉得池小池说得很对，程建能把话咽下去，显然是不想和成员一开始就闹得太僵。他打量了一下成员透红的眼底以及睫毛侧边没干涸的湿迹：“ 你跟他吵架了？” 程远比程建的身形足小了一号，两只手可以合拢着缩在程建的一只手套里取暖。 没啊，就是胃不大舒服。 没吃早饭？ 我减肥呢。 减个屁！ 程建捏了一把他的腰， 瘦成一把柴了，好看啊。 程远被捏得一蹦的。 哥， 哥，当你哥倒了八辈子血没？